喂，又翻到嚟港珠澳第二十集啦。咁今日其實我哋就預錄噶啦，就有我城邦二世祖啦，仲有邊個喺度今日？ 阿貓姐喺度啊， 貓主席啦，兩隻貓啊，今晚又係。 係啦，我哋今日又好榮幸地請到我哋嘅我諗我都可以話係常任客席主持噶啦，係咪啊，貓主席？ 系啊，你认我就系噶啦，我唔安吓吓，你咁讲我就咁认噶啦吓， 唔好咁讲啦，有你喺度，我哋悭翻唔少功夫嘅，即系anyway 啦， 喂， 好荣， 今日都仲系近住圣诞啦，嗱，首先我想讲一句嘢，但我又有少少惊，我唔知会唔会冒犯两位， 你想讲啲咩？ Merry Christmas 喎！而家呢句嘢真係有啲地方係 offensive 嘅喎。咁我而家祝兩位聖誕快樂，有冇問題咧？ 我真係周圍講嘅喎 ，Merry Christmas， 梗係大聲啲添啦。 係啊，係嘛？我哋爺撚嚟噶嘛？屌， 係咯， 真係以前從來冇諗過呢樣嘢，而家諗下啫。喂，會冒犯咗人哋咧？咁樣而家 講呢啲，呢個唔係淨係美國先係咁咩？澳洲都有咩？ 澳洲有傳啦， 少啲啦。 即係有講啦，我諗冇美國咁嚴重啦。即係美國即係係咁以講下吹下水啦。美國真係行動㗎，真係講咗出嚟，真係有人嬲嘅，有人發火㗎。咁呢度暫時都未見有，即係傳下講下咁咧，即係叫我哋唉，其實一個諷刺嚟嘅啫，係咪？ 起碼呢度咧都有一街聖誕燈飾咁樣，即係啲人啲屋企，同埋呢個 council 都會 appreciate。呢、这個 Christmas spirit 嘅，即係唔好似美國咁樣話 Season's greetings 啊 ，Happy holidays 咁樣咯，呢啲真係左交上腦。 係咯。 喂，即係冇啦，咁都係即係其實節目播出嗰陣咧，其實已經係差唔多係一年將盡噶啦。咁港珠澳同仁喺呢度祝大家新年進步，打倒共產黨，689落地獄啦嚇。喂，嗱，今日咧我哋就即係既然阿貓主席咧喺度咧，咁其實我哋就想講翻一個叫做之前嗰兩個禮拜喺雪梨嚟講啦，都頗為係大事嘅事嘅。咁點解想趁而家講呢？一來就係我哋兩個禮拜之前錄呢一集節目嗰陣咧，其實呢個叫做 Cronulla 嘅BBQ 就紀念呢個十年前嘅暴動，就啱啱 BBQ 完啦。咁我哋梗係留翻有幸到過現場嘅貓主席講翻佢喺現場嘅所見所聞咁樣喎。阿貓主席，其實你知唔知Cronulla 十年前咧嗰個暴動係何解發生 的？我知睇翻當時都幾大件事嘅喎，都報道啊，同埋都世界各地性都有報道到。 係啦， 因為當時以前澳洲係未試過一次咁大嘅，即係因為種族嘅問題衝突噶嘛。咁嗰次件事就幾即係幾震撼性咯，對於喺本地同埋對世界嚟講都。 嗱，咁其實咧，即係如果香港嘅聽眾咧唔係好知 Cronulla 嘅種族嗰、那個叫暴亂啦，其實發生咩事呢？咁我就即係我唔會點講得詳細咯，即係只可以話係一班黎巴嫩籍嘅嘅流民啦，就同啲救生員啊，同埋啲泳客就開火，即係唔係開火係即係先而後各計而動武啦。跟住之後就咁，梗係雙方會聲援，好多人到場。 係啊，當時大家啊，大家搖旗 call 碼，跟住喺度對峙，係咯， 係啊，咁就即係有四方八面嘅人喺雪梨，咁就即係經過唔同嘅 suburb 啊、搭火車啊、揸車啊，咁落去星門啊、曬馬咁樣啦，咁梗係又打傷好多人啦。即係甚至咧，阿貓主席咧，我唔知你記唔記得啦，當時咧係甚至係喺 Cronulla 以外嘅 suburb 啊，即係譬如講緊 Punch Bowl 啊、La Cam 係啊，嗰就 嗰邊都打埋一份喎，記唔記得啊？ 是啊是啊，那头其实 Bunchpo 是一个是都是很多中东人住的区来的，而且那头的人也都比是啊比较即是都叫做恶一点的，那些红番区的叫做是算是红番区的，那个区都是。是啊，而且它也很近啊，落去 Cronulla 都很即是不是很近，都是半个钟头到车可以落到去的，真的它一出消息一摇旗，真的都很快拖到马落去咯。当时都打伤很多白人咯，当时来讲即是本地 的西方人咯。 同埋另外一样嘢咧，就最好笑就是咧，即除了 Punchbowl 啊、La Cambra 啊、Belmore 嗰啲打交之外咧，有啲戇鳩的中东仔咧系去错 beach， 去咗 Marobra， 你记唔记得啊？ 我知道 Marobra 又系附近嘅啫，都系嗰边咯。其实去 到 Malabar 同埋 Marobra 啦，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Marobra 就好近，就系、是、又都系嗰 嗰個方向啦，嗰、那、嗰、個那個南方嗰邊啲海灘嚟 嘅。以前咧，以前我細，因為其實我細個係住東區嘅，咁我哋就叫嗰啲區叫東區，但係而家叫 Inner South 嘅咯，好得意嘅咯。 係啊 ，Inner South 而家乜都叫 Inner， 但係而家就 Inner West，Inner 乜嘢啦？因為即係完全係 出嚟太大啦。 係佢因為將個市中心咧就推向嗰四方推嚟啦，咁就唔想叫 West 嘅叫 Inner West 嘅，但係即係，總之。即係仲有將好多區都好似市區化咁，起高樓大廈，又起啲起好多嘢咁樣啦。但不過佢唔搞呢啲嘢，佢又啲 council 又揾唔到錢嘅。 唔係，即係因為你知嘅，你記得以前咧，即係九十年代初咧 ，Burwood 啊嗰啲已經叫 West 噶啦嘛， 係啊，係啊， 即係而家就叫 Inner West 咁樣嘛 ，Strathfield 嗰啲就叫即係 out， 即係又未去到 Outer West 咁樣，已經話西雪梨咁樣噶嘛。喂，不過咧，即係嗰陣係即係連 Marlborough 啊、Malabar 啊。嗰啲都打爛曬玻璃啊，打曬膠咁樣，咁真係好鬼過分咯！即係其實係，其實係真，即係嗱難聽啲講，我睇翻成，即係我睇翻好多歷史資料咧，就係成班友仔先撩者賤喺度開拖咁樣嘅啫喎，其實好無謂嘅件事。 係咯，佢先至係撩嗰啲係咯啲救生員，跟住撩嗰啲泳客啊，因為啲有啲鬼妹著曬比基尼啊，咁跟住佢哋喺度鬧撩佢哋，即係鬧即係話啊。咁好唔尊重咁啦，即係用啲好不尊重嘅說話啦。 尤其是佢講埋啲咩 go home all these sluts 啊，講埋啲嘢咁咪咁你知其實白人其實好團結噶嘛，見到你班咁嘅友仔喺度無啦啦喺度侮辱女性，咁梗係會打埋一份噶啦。喂阿貓，即係似唔似咧？我哋上集講咧嗰啲咁嘅歐洲難民咧喺歐洲度見到嗰啲咁嘅女仔著熱褲，真係強姦佢 搞人嗰啲嘛，系咯，变态嗰啲，咦，黐线嘅嗰啲， 系啊，喂，但系嗱， 即系因为嗱，喂，调翻转真系，佢哋以佢哋文化嚟讲，佢哋啲女仔系唔 show， 即系唔暴露咁多嘢噶嘛。如果你喺面前喺佢哋嘅文化面前暴露咁多嘢，其实系你挑衅佢，佢觉得系你啲女人去挑衅佢咁解。 喂，咁你收皮啊！呢个澳洲嚟噶，你跟下我哋呢度啲规矩好唔好？你咁中意建立呢、這个？伊斯蘭城邦、回教城邦，你死翻中東啦！仆街，屌你老母！ 喂，咁佢哋神圣责任，佢哋如果佢哋死翻中東啊，佢哋达唔到佢神圣嘅任务啊嘛！佢哋身为佢哋回教，佢哋神圣任务就系将佢哋嘅文化带出嚟外国啊嘛，系用佢哋嘅文化嚟淹没你嘅文化啊嘛！呢只就系神圣出国任务嚟噶嘛！ 我理捻得你啊！你咁样同呢个叫做咩习大大讲埋嗰啲中国走出去政策有咩分别啊 ？Terrorizing the world 啊！呢啲叫做。 系咯系咯系咯，而家中國就係而家。 系啊，喂 ，anyway， 講翻言歸正傳，咁即係總之係打咗幾日咁樣啦，咁就喂我哋個老友咧，阿 Nick 咧，係咪即係就喺兩個禮拜之前，一個禮拜六啦，咁就原本就其實佢因為呢一諗住安排一場 BBQ 而紀念呢一場騷亂，而即係嚟喚醒對大家對呢場騷亂嘅記憶啦，同埋即係而家呢一班友對於澳洲嘅主流社會有咩威脅？但係咧，即係好不幸地咧，澳洲主流社會冇即係呢個叫做俾一個 focus 啊 ，Nick 不達止咧，啲 local council 仲出禁制令喎，咁搞到阿 Nick 要上庭有官司纏身喎，知唔知多啲？可以同我哋講多啲啊？ 出咗咩啦？即係出咗咩 injunction 啦，就即係出咗禁制令啦，話就唔可以用阿 Nick 個人嘅本身個名或者個黨嘅名喺嗰度進行嗰個，佢原本係一個用個黨一個叫做呼籲一個聚會喺嗰度有個黨，跟住咧就個黨會。講嗰段歷史，跟住就請一啲人出嚟咧，就係即係演説下演説下咁樣啦，即係正式咁樣咁咯。咁跟住就俾佢哋禁咗。佢話因為呢個行動咧，其實係會即係挑引一個仇恨，即係會吸引好多人去，即係佢話會令到正反都好多人去聚集嗰個地區，亦都即係預計如果控制唔到嘅話咧，係會有產生衝突啦，即係可能將十年前嗰個歷史再重演啦。咁佢就話，即係我哋呢個係好挑人，係挑人喺人哋嗰、那個。痛苦記憶同埋挑釁個仇恨，咁就認為係同埋對一個種族歧視，即係點解要去做啲咁嘅嘢咧？就跟住就去個法庭度出咗禁制令，咁話同埋好急喎，真係好急喎，得兩三日先至俾阿力去通知，咁根本都應付唔到，跟住上 court， 跟住就結果就係 我真係講緊係禮拜二已經係出全票叫佢上庭，禮拜四上庭兼落禁制令咁樣噶嘛，跟住禮拜六已經係個 BBQ 啦。 佢好似係禮拜四最後一場上一場，就禮拜五朝頭早決定，即係禮拜四最後一停。 唔係禮係係啊係啊，禮拜四係最後一停。 上完停，跟住禮拜五朝頭早就俾個翻到到期，即係決定究竟係禁唔禁制。咁結果就係禁制，係啦。結果就佢就禁制。咁咪即係其實冇嘢嘅，咁咪唔用。結果佢咪就喺個要所有啲 banner 所有啲宣傳全部要搬走曬咯。咁啊跟住就喺 Facebook 就禁咗幾日咯，唔俾即係唔俾佢再講咯，唔俾佢再寫咯咁啊。咁啊，咁冇辦法，咁咪用私人身份咯，私人聚會噶嘛可以，咁咪結一個，咪結咗大家私人聚會喺嗰度，大家去野餐啊咁樣咯。 Nick 對於呢、這個即係 Council 利用呢個法律程序嚟搞佢有咩睇法啊？知唔知？ 佢好唔開心咯，佢結果即係又周圍抄，即係又唔夠時間去準備啦。你知佢周圍抄書抄嘢，咁我都有法幫佢抄，咁我就話 佢咪自辯啊佢。 佢自辯啊，係啊，揾唔到人啊嘛，都佢好似有一個律師幫手，揾唔到啊，即係臨急臨忙太急啊，揾唔到咯，即係揾唔到去準備啊好多嘢，因為你上庭好多次之前，你係要準備好多嗰啲有啲即係嗰啲答辯嗰啲，你係要有正式係唔要有一個文件啊，一個文件擔曬， 引經據典， 同埋咧你要答，同埋人哋咧佢告我哋乜嘢咧，佢係會通知曬我哋，我告你乜反正乜，咁我哋要答辯你嘅話咧，係一定要喺兩日之前啦，準備好個文件答俾，咁我哋禮拜四。系啦，我哋要兩日之前一定要將我哋會喺法庭上講乜嘢嘢咧，係要一個正式嘅文件啊嘛，跟法庭程序係要做成一個文件咧，就交俾法官閱讀，同埋交俾即係個法官會預先知道我哋喺法庭度講乜嘢嘢噶。咁樣嗰份嘢根本就唔夠時間去準備啊嗰啲乜嘢咯。咁啊，但係而家仲未完喎，即係佢就叫做今次禁制咗咧。但係因為其實仲有其他相關嘅案件啊咁樣嗰啲咁，即係我哋又駁佢又駁我哋之文字係大家你告我告翻你咁樣咯，大家嚇咁啊，大家都燒錢嘅啫，其實都使大家花錢咁。但係佢因為告我哋 council 大啊嘛，同埋佢哋有幕後有好多人支持㗎，即係反對我哋咁樣。咁變咗佢哋嗰個財雄勢厚咯。咁變咗我哋而家都係到正式仲有呢件官司將佢拖落，仲有到二月。即系二月仲会有开庭讲嘅，咁而家咪剩呢两个嘢去准备咯，我哋。 系啊，喂， 咁会唔会搞到份工冇埋啊？做唔到嘢，乜都做唔到啊？ 咁我又唔清楚咯。咁我自己本身我就唔惊，我自己本身就。咁佢哋因为佢哋而家仲有其他佢哋即系佢哋 party room 同佢告到就都有两三个人，唔系净系拎一个咯，咁咯。咁啊拎啊比较繁琐少少咯。 Nick 佢份工啊，同 City 打咁，佢都驚啦，係咯。 佢都驚，所以佢盡量睇我哋，即係盡量我哋點去支持佢幫佢。咁佢亦我覺得又未必輸喎，但係佢單官司係拖落去就，只不過今次係太急，係我哋係冇準備，即係未有嗱，有呢個經驗啦，就係未冇準備到啦。如果你香港你佔中過佔過中國之類，原來一定有人出禁制令搞我哋嘅喎，咁今次就冇即係冇諗呢樣嘢啦。咁下次以後咪叫做即係。見一次長一次咯，之後有所有抗爭行動咁，有個經驗咪知道咯。即係我哋一定預咗人哋會出咩招咯。咁今次就失策咗少少咯。即係突然間有人出咗聲，我哋唔識答，暫時即係突然間唔識點去還擊咁樣咯。 唔係佢今次真係短嘅，講真 係啊，太短啦。 係啦，哇！咁你嗱，即係禁制令係出咗啦，咁要用呢個叫做#個人身份。咁落去BBQ 啦，咁即係其實我自己咧，我了解呢一件事都係喺 Facebook 度睇相啊、睇片咁樣啦。嗰日你在場嘅喎，咁其實發生咁可唔可以同聽眾講下嗰日發生過啲咩事啊？ 其實就我覺得當時嚟講咧，就係叫做即係叫做正邪分明啊！可以話即係根本佢哋係喺度獻丑啊，而將我哋將一個即係呢啲所謂啲 party for freedom 啦，同埋嗰啲一啲我哋嘅外國人士咧，係將我哋抬高咗，即係我哋升華咗。因為去到人哋睇得就係你兩班人諗住，即係好多人會估計兩班人嘈啊，你鬧我，我鬧你啊，大家你即係 你 點啊？ 咁 但係當時 邊個將你哋升級咗？邊個？ 我就係嗰班即係所謂反呢、這個我佢話我哋係歧視同埋係種族歧視，咁我仲話我哋反 anti racism。嗰啲 anti-racism 同埋要係 support 嗰啲回教人同埋 support refugee， 咁嗰班人咧就係諗住係挑戰我哋嗰個活動嘅，咁但係佢哋嚟講，佢哋嗰種活動就非常之失控啊，同埋好醜陋啦，嗱充滿啊即係好即係好侮辱性嘅語言啦，同埋好粗暴嘅行動啦。 就反映出我哋就非常之和平啦。咁樣嚟講，令因為當時好多人去睇，就睇我即係睇我條律。有啲人咧就真係中立，或者佢哋根本對佢哋嘅認識又唔多，即係對兩方嘅認識都唔多嘅。佢就去睇一睇，喂呢兩班咩何方神聖嚟嘅咧？咁啊就做咩走嚟呢個地方又搞搞震咧？咁佢哋變咗睇到睇咧，就即係高低立見啦。見到呢兩班係好平和嘅，同埋好講嘢，即係有文有路。另外一班咧得個嘈字一味炒，唔夠話個粗口搭救。粗口唔夠咧，就出埋手咁，跟住即係高低立見，睇到我哋話我哋叫做我哋叫佢哋即係 label 我哋右端啊嘛，佢哋嗰啲係叫做左端人士咁咯。咁啊睇得左右，原來哇嗰班人咁搞嘢咁樣打嘅，佢哋連警察都想打。咁我去到嗰時就已經係開始佢哋嘈得好緊要鬧，係啊警察都懵啊，警察都懵啊。咁跟住啲警察咪你知成隊騎警咁，我哋騎警咪隔開曬嗰班人。係啊，出曬佢打佢追打嗰啲本地喎，即係嗰啲白人啦，因為有啲白人都係即係會好多嘢同我哋問啦，即係大家會即係當然會有言以上嘅衝突啦。而點解佢哋有令到當地嘅白人都憤怒咧？就係點解咧？可能嗰啲係中立嘅，係冇意思睇你講咩聽咪咁咩。咁佢哋就引用就係話，如果我哋啲人而家有我哋主張就話我哋啲應該係停止收一啲某部分嘅難民啊，同埋。指出有好多外來嘅，而家太多難民咧，令到我哋本地社會咧有好大嘅負荷啊，同埋帶到好多嘅即係負面影響出嚟啦。咁啊有好多問題出現啦，咁我哋要正視呢個問題啊，咁樣。咁跟住佢哋就嗰班我哋叫嗰啲叫做咩 anti-fascist 啦、anti-fascist 嗰啲咁樣嘅，即係呢啲左膠咁嘅嘢，即係。其實佢哋最法西斯，講真就係、是、佢一言堂，其實佢一言堂，佢哋話乜就乜，唔俾人講其他嘢嘅。咁佢哋今次咧就揾埋有幾個啲即係土著本地啲土人啦，澳洲嘅土人啦。跟住佢就講話，如果你唔歡迎啲回教人、伊斯蘭人或者甚至所有全民嚟講，佢話你哋甚至你白人都要走。如果你講得啲回教徒或者講得嗰啲即係 whatever ISIS 啊，或者係啲外來嘅難民走。你講得佢哋走，你哋白人都全部要走，因為我哋真正嘅地係呢啲屬於土著嘅。如果啲土著話歡迎呢班難民嚟嘅話咧，你哋係唔可以阻得嘅。如果佢哋唔歡迎你白人咧，呢白人都要走。咁既然你哋白人都係入嚟嘅，點解我啲土著俾得你入嚟？點解啲唔可以啲本地嘅土人？點解唔可以繼續再俾其他佢哋歡迎嘅人嚟咧？咁跟住同啲白人嘈咯，咁白人就講話因為你以前係呢一個荒蕪國家，當時佢哋係未有澳洲嘅，咁而係我哋入嚟咧，帶咗好多文明啊、科學啊、好多經濟能力啊、人才咁帶嚟咧，就建立呢個新嘅國家嘅。咁澳洲係我哋白人一手一手建立出嚟嘅。咁我哋建立咗呢個國家，到而家嚟講，我哋仍然都係好保護啲本地嘅土著嘅。咁啊，開始講啦，咁即係白人講我哋自己點建樹啊，咁跟住佢哋就挑戰佢話：你點建樹，你哋都係拆入嚟搶啊！咁跟住就開始繼而嘈啦，咁嘈咁跟住即係你自然嗰個種族主義就會起翻場，啲白人就覺得，反而啲白人會覺得冒犯，俾佢哋冒犯咯，嗰啲白人覺得俾人哋種族歧視喎，咁啊，跟住開始大家喺度講啦，跟住嗰啲咪開始出手咯，即係惡言相向，跟住又話要打追打，嗰啲白人跟住啲有啲白人即係本地嘅白人，佢哋嗰個種族民族意一起嗰時就會有澳洲旗就澳洲旗，有澳洲帽就帶澳洲帽出嚟噶嘛，咁啊攞出嚟，咁佢哋跟住佢哋覺得你哋嗰啲澳洲旗就冒犯佢咯，咁就冒犯佢，跟住就搶你澳洲旗咯，咁有啲個女人就揸住澳洲旗又戴住澳洲帽，佢圍住嗰個女人又要。想係即係去即係暴力對待啦，又打佢，想打又搶佢啲旗，搶佢啲嘢咁樣咯，咁啊，咁跟住啲警察即刻出手就去分隔開啲人，跟住就拉咗幾個嗰啲即係嗰啲嚇，嗰啲左翼分子啦。 打斷你少少先，想請問咧，你頭先所講呢啲白人咧，即係同啲咁嘅 Antifa 呢啲土著嚟開火嗰啲係。是 Party for Freedom 的白人， 不是中立人士的，不是我們，因為我們講了我們是不講，我們知道那個情況，因為我們已經有禁制力，即我們不可以用 Party for Freedom， 或者我們是不可以煽動人民去做任何活動的，因為我們已經知道了，如果是有事的，是的，即刻不行，那我們就不會講，我們盡量避開了，而是我八卦，因為我去看，我想拍多些照片，上了一些報道，那我自己八卦去走去看，跟著解責他們那個暴力過程，那當然是很多是真的 中立人士或者係當去玩或者去即係去睇緊咩事咧，睇白人做咩啦。咁啊係啊係啊係啊，一般人咁都好嘅，幫咗啲中立人士認清楚究竟即係誰是誰非咯。咁我哋喺另外一邊咧就好，其實隔好遠嘅，可能隔成半 kilo 咁遠啊，一頭一尾咁樣嘅另外一邊啦。因為警察係盡量分開之後，就係驚我哋會有呢、這個即係有衝突啦。咁啊將 Patrick Freeman 就擁到另外一邊好遠，好平靜嗰邊啦。咁嗰邊喺嗰邊又喺度坐低度。大家燒嘢食啊，傾下偈啊，跟住又有即係嗰幾個 speaker 又照樣去講嘢咯，咁樣啦，佢又當自己講嘢咯。咁啲記者又追債嗰邊做訪問咁咯。咁我發覺啲警察其實就好都幾錫我哋啲人嘅，即係嗱報道講就即係我出邊啲報道就唔係咁中肯嘅，但係喺現場見到嚟講咧，啲警察咧就經常都非常愛護我，因為佢係直情。將嗰啲人趕開曬，搞開曬，同埋一大堆人圍住曬，俾即係 party for freedom 嗰啲人喺度自己做嘢。所有人過去嚟講咧，佢問清楚你過去做乜嘢，你想乜嘢嘢，即係你想做乜嘢，你過去做乜嘢嘢。咁你問清楚啲人，佢就驚啲人會去騷擾 party for freedom 人啦，去講啦。我過去都問我，你過去做乜嘢啊？咁我話我係過去影相，同埋想訪問 party for freedom 嘅人。咁佢跟住就放翻我過去咯。咁佢都盡量阻擋住曬啲人。其實嗰班人真係想衝過嚟嘅，有班人想衝過嚟嘅，就係警察保護住擋住曬。隔幾百米之外已經將佢哋趕翻走啦，咁樣啊， 因為報紙嗰度咧，即係就係話又打交啊，又成咁樣。因為其實你記唔記得上次咧，我哋去呢個 City 嗰度示威啊，即係嗰個 Reclaim Australia 報紙 嗰度 係啊，報紙嗰度又係講話打曬交咁樣啊，但係我喺現場咧就真係其實真係好平靜咯，係咯。 我諗佢哋想啦，但係當時我就覺得，即係我好信賴當時啲警察就真係控制得場面非常之好咯。我就覺得，其實都係啲警察嘅功勞。我認為，如果真係警察，如果比較話即係嗰個控制能力差少少，我覺得真係會有衝突咯。佢會過嚟打啲和平人士咯。咁但係今次結果嚟，佢哋就係冇，因為出界得太遠。咁其實咧，即係兩個 party 嘅人就真係，但中間咧就有啲嗰啲旁觀者啊、路人甲、路人乙啊嗰啲，即係中立人士。咁啊變咗嗰班人就冇彩，就變咗喺中間就俾嗰班人。佢打唔到嘛，佢哋就見到嗰班白人，佢咪追嗰班白人打鬧咯，追佢哋鬧咯，咁樣咯。但嗰班其實就未必係一定係，就唔一定係話可能支持我哋 Party of Freedom 嘅人，可能係真係一啲純粹一啲中立人士喺度睇緊咩事咁樣咯。咁變咗， 但啲新聞嗰啲好似搞到混亂嘅喎，即係搞唔清楚係普通街嗰啲人定係 Party of Freedom， 我覺得。 佢哋因為佢哋嗰個佢哋個觀點就覺得呢一個當日發生嘅混亂咧，就係呢兩幫人士係嘅一個對峙嘅。咁佢將總之一日發生對峙咧，佢就覺得就係呢兩幫人嘅啦。咁其實就係除咗我哋左，即係我哋一幫人士，另一幫人士咧，總有啲中立噶嘛，有啲旁觀者噶嘛。咁今次佢同嗰啲旁觀者同嗰啲無謂人士嗰啲啊旁邊學嚟到。出咗事啫嘛，跟住佢就变咗，佢咪将我哋套咗入去，翻佢哋要即系佢哋有冲突，咁呢班就梗系两帮人士冲突啦。咁其实而家唔系，系第三帮无辜者俾人冲突咗啫，咁样啊。 原来咁，但系即系 啊系啊， 但系即系呢个叫做有冇人冲你哋嘅？ 有啲人想衝過嚟咯，但係啲我就話多謝啲警察真係擋住曬咯，即係每人每齊全部行嗰邊咧，即係佢問過曬你過去做咩，你想做乜嘢，即係你問過曬你係個用意，你做乜要走過去啊？做乜要人 嗰邊嘅一個黑嘢 度 黑人打曬？ 唔係呢度啲 嗱，我幾次印象中我就非常之好喎，非常之，即係我非常之佩服，即係非常之。陰勁啊！陽勁好，陰勁都好啦，即係非常之佩服啲警察嗰個處理手法非常之好。佢真係知道佢哋保持中立得到咧，而佢哋自己係有一個意識，佢哋知道係錯與對嘅，即係佢哋知道嚇邊幫人係啱，邊幫人係唔啱咁咯。咁樣佢又唔會偏幫我哋，但佢會保護我哋。 即係講開咁講啦，唔知點解近期咧啲報紙嗰啲啦，我都有上網睇啦，就講到好似你哋個黨咧，係咩法西斯啊，好反 Muslim 啊，咁或者即係趁呢個機會，你或者可唔可以講下你嘅立場咧？即係其實你對於 Muslim 係咩睇法咧？ 其實我就嗱，因為我自己都信教嘅，咁信基督教成日就話，我啲敵人啊，即係我哋唔好去用我哋嘅口去 judge 一個人啊，所有嘅判決都交俾上帝咁啊。喂，但係上帝唔係喺呢度判決噶嘛，喺第二度判決噶嘛，喺第二度判決噶嘛。咁而家喺呢度，我哋自己喺我哋嘅社會，我哋生活，我哋係都要 by law 有我哋嘅 law 噶嘛。咁我就 Muslim 我以前認識唔係咁多，但我只不過對一啲係佢哋好唔去接受 Muslim 以外嘅嘢嘅，無論佢係一屬於係比較係和平啊，或者係屬於比較激進人士，佢哋都係唔接受我嘅，即係唔接受一啲其他人士，尤其譬如我哋基督教嗰啲咁嘅。嗱，講翻嗱 ，Muslim 我一向我都唔，我就同 Muslim 嘅衝突就唔係好大，我就見其他人同 Muslim 嘅衝突好大。直至今日嗱，新鮮熱鬧呢單嘢啊，開麥之前我講咗話，今日就遇到我真係同 Muslim 有個直接嘅衝突啦。就點解咧？今日就我係去一個某一區咧，某一區嘅超級市場啦，因為今日就係有啲教會聚會，咁我就去買一啲嘢咁樣啦，去教會咁。咁就其實已經好少人噶啦，那個教即係嗰個超級市場好少人，得兩條龍咁樣啦。咁啊，即係排兩條龍咁啦，其實就唔會太多人，都唔需要等太耐咯。咁有一行咧，就喺我前面咧，就有兩三個啲我覺得係回教人啦，只係回教人啦。咁跟住就我，即係兩個人嚇啫。咁另外一行咧，就又即係多係就話啲係咪啲白人嚟嘅喺度，就係三四個啫。咁嗰片白人去咧就好快去得。咁我話即係可能佢哋買嘅嘢或者佢哋 process 唔同啦，可能個個俾碌張卡咁過啊，又唔使借咗錢啦，咁又買嘅物品又易啊，又少啊，又唔使包裝，咁又快好多。咁跟住呢邊嗰邊嗰啲回教徒咧就瓜嘈啦，指住嗰個鬼妹，即係嗰個白人鬼妹收銀啦，就喺度拍到鬧喺度話：你哋 racist 嗱，你見到我哋嗱，我係Muslim 嗱，後邊嗰個係 Chinese， 你哋歧視我哋啦。咁你睇啲白人幾快？點解佢哋等兩分鐘過到我哋三分鐘都唔得啊？四分鐘都唔得啊？咁啊，跟住就指住個鬼妹。拍咗嗱，跟住我就同佢講，我話係啦，係咁啊，個鬼妹就好冇癮啦。咁我就同佢講話，即係呢啲係同racist 無關嘅。我話唔同 racist 無關，係同因為嗰個 processing， 即係可能人哋嘅買嘢快，即係個快慢嚟講，人哋唔會因為見到你係Muslim 或者見到中國人就專登做慢啲，唔會嘅咁樣咯。咁我話我都係中國人，但我認為。呢、這個而家個過程唔係同 race 有關，跟住佢就諗，你睇下，因為我你係亞洲人啊嘛，你係嗰個人嘛，我哋 Muslim 啊嘛，睇啲鬼佬幾快，咁跟住我話絕對唔同，我絕對唔贊成你唔好將我擺埋落你個 group 度，我話我絕對唔認為我哋係受緊 race 咯，咁個鬼妹喺度望下我望啊，咁跟住鬧我，佢話我話 race 就 race 啦，點解唔 race？ 即係話如果我唔可以享受到嘅 benefit 係高過白人嘅話，就係 race 啦。咁跟住我就佢好 roof 咁同我講咧，你唔贊成我說話咧，你就係 racist 我啦。佢話我 racist 咁樣，跟住我話唔係 racist， 我話我唔係白人，亦都唔係 Muslim， 我係 from 一個亞洲嘅 background。咁我絕對即係 be fair 呢件事，絕對係同racist 完全冇關係。跟住佢話呢啲就係 racist， 當我哋嘅待遇係低過白人嘅時候，呢啲就係 racist 啦。咁我話唔，我覺得唔認同唔贊成咯。我話你係咁樣係唔。跟住佢就話：我 show you， 我就會 show 你咩叫 racist 啦。你話我 racist， 我話佢係 racist 啊嘛。我話咁跟住好粗咁鬧我，我話我因為唔同你意見你就鬧我，咁你係咪 racist 咧？嚇，因為我唔係 Muslim， 我係即係亞洲人面孔，我唔同意你嘅想法，你又對住一個亞洲人去鬧，係咪 racist？ 跟住話我會 show 俾你乜嘢 racist。跟住喺門口就叫咗兩個好高大嘅啲中東鬼佬入嚟。即係諗住想兇我，即係佢話我話聽，佢就話聽，我頭先唔係 racist， 而家我就會 show 俾你睇咩叫 racist， 即係想入嚟兇我打我咁樣咯。咁但係你知仲有好多鬼嘛？啲鬼都即啲鬼即刻出嚟圍住曬我，跟住同佢哋嘈啦講啦，咁跟住又叫 security 又講乜嘢嚟講啦咁樣咯。因為佢變咗嚟講，佢 against 嗰個咧，佢唔係淨我啊嘛，佢係對曬所有裝時店內所有嘅白人顧客啊嘛。咁啲白人顧客簡直就好嬲啦，即係走住話，即係話我哋根本唔係 racist 啊，唔係乜嘢咁樣。咁跟住佢就即係見我啦嚇，咁啊見我一個中國人，嗰啲中東人就上嚟兇我，咁跟住啲白人出嚟保護我，咁我就即係親身感受到嗰種即係 Muslim 嗰種橫蠻野蠻法啦。嚇！直至我今日先至真正親手享受，我直接感受到嗰種恐怖。佢哋真係講唔掂咧，講唔掂，佢真係揾人嚟打你喎！佢真係揾高達，係啊！好在當時就啲其他啲白，因為佢哋坐住 我 都係聽到 嘅。我見過有一個類似嘅 case， 其實咧，我喺 Hershel 見過一個類似嘅 case。你知 Hershel 好多車噶嘛？係咪？ 係啊， 成條科 跟住啲大陸人咧，揸車亂咁衝嘅，狗衝噶嘛。咁有一次咧，有個大陸人咧，揸車嗰個人已經亂，有一個揸車亂咁衝啊，另外一個大陸人咧，跟住咧就揸住個細路啦， 冲埋去过马路啊，即系佢唔 follow 咁啦，跟住有个中东仔咧争啲炒埋佢啦，咁嗰个中国人即刻同佢炒大镬咧，跟住嗰个中东佬系想落车同佢打咯。 系啊，佢哋有啲真系 佢哋嗰啲好唔讲道理噶，啲人跟住讲嗰下又唔知咩，跟住系啦，跟住讲佢讲英文，跟住个中国人听唔明，跟住咧真系打咁滞，跟住嗰人见到个细路仔抱住细佬个，即刻冲入去面包铺咯。咁另外揸车嗰个又真系落车同佢打咁滞咯。 系啊，我有时唔理解佢哋嗰种嗱，你话好多人而家嚟，哎呀，我都冇激嬲你，哎呀，我都冇对你唔好，你做乜嬲我？喂，佢真系嬲你，你唔知咩原因噶，即系佢有个原因，佢嬲你，你唔知原因，佢做乜嬲你噶咁样？ 佢系成日即系呢啲友仔咧，就揸住架车咁啊飞嚟飞去咁样，见你无啦啦特登喎喺侧边片过噶，黐线噶啲咁嘅友。 系啊，有噶。咁其实今日嗰个即系嗰个情况就系、是，即系佢因为有白人有一队队，咁跟住佢前面嗰个即系嗰个啲回教人啦，啲中东人啦，咁啊同埋我，因为佢见我又系亚洲人，佢所以佢就想拉埋我入去，拉埋我入去就指责埋啲白人，即系想叫埋我一齐去同我一齐闹啲白人。哎呀，因为我哋唔系白人啊，所以你哋歧视我哋个行啊，我哋嗰行咁慢咁慢，你嗰行咁快咁样。咁我就唔认同咯。咁认同佢咪好嬲咯。跟住话我唔认同，我仲话我同佢讲咗话呢啲同 racism 冇关系，我话即系同。冇關係，我話即係解釋咁樣，跟住佢就覺得我唔啊，做乜出埋去啊？我哋同埋行嘅喎，點解出埋去啊？跟住佢就好嬲我咯，即係佢想用埋，想拉埋我一齊去指責啲白人歧視啊嘛。咁話呢啲同歧視冇關喎。跟住我話，跟住佢就鬧我，跟住我話：喂，其實你咁先係歧視，你對住我先係歧視咁樣。跟住佢就嚇想用，佢話我哋啲真正歧視係用暴力嘅。跟住就拉咗兩個即係兩個高大嘅人入嚟咯。咁但係。好在都有啲好多白人喺度保护翻我咁样，咁呢个真系新鲜感受啊！ 佢啲好似蓝丝嗰啲行为，我觉得好似直心 B B， 我觉得真系成。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蕾丝胭脂楼。 系啊，系啊，系啊，真系啱啱好咯！我都冇谂住你哋会出呢个问题啊，点知我今日就真系。先前就有個經歷啦，真係可以真自講到啦。 住以前住 Wallaquick 嗰啲咧，我都成日都感受到噶啦，即係佢哋唔知做乜差嘢都 block 人哋啲車啊咁咯。但係好多人唔信我，仲話我 racist 噶。 唔係佢哋係即係日光日白冇嘢做，咁咪周圍 cross trouble 咯。你睇過嗰陣啲紀錄片咧，你早幾年。就是訪問無啦啦，即係有個記者走去訪問條友話你做乜走去打另外一條友，跟住之後嗰條友係粒聲唔出，兜嘢打埋個記者度。你記唔記得有段咁嘅新聞片嘅 La Camba 嗰度？ 有記得好耐以前啦。 即係其中 La Camba 係啲真係又係啲沙灘區。La Camba 可以同咩嘅喎 ？La Camba 同 Punchbowl 都係 Belmore 咯，三圍一體咁樣咯。 系咯，几个都系吓， 系啊，即系你 Auburn 都多噶 ，Auburn、Lincoln、Bankstown 成扎 ，Bankstown、 你 Punchbowl 系啦 ，La Camber 啦系啦， 你基本上你条 A 三同埋条 A 六咧，沿线咧都系立立乱噶嘛，你嗰啲Green Acre 啊嗰扎嘢都系立立乱噶嘛。 嗯喂，我又有个问题，你哋冇留意过喂？圣诞期间咧 ，La Camba 嗰地方咧，嗰啲咩啲 Tudor Shop 啊 ，Tudor Shop 啲，喂有冇圣诞嘢买咧？其实 我就谂咧， 有冇 ？Find out， 但系咧，据我所知， 买圣诞树得唔得咧？嗰度 据我所知咧，早喺十二月头嗰阵咧 ，La Camba Council 嗰棵圣诞树系俾人破坏咗 嘅 咯。 系啊系啊 ，Ben Stan 都有，今年都有 ，Ben Stan 都试过吓。 你話即係 有人搞棵聖誕樹咯， 即係好多人話即係聖誕節咧，好多啲宗教界人士咧出嚟就話要點樣包容呢啲人，要點樣用愛嚟暫停佢。就算英女王喺佢今年嘅聖誕嘅講話咧，都話光明要戰勝黑暗咁樣，但係好多人以為英女王所講。呢一番嘅説話係講緊要包容呢啲咁嘅人，係要愛用佢哋。我唔係咁睇咯，即係我自己就比較信陰謀論嘅。就算阿 Prince Harry 啊，佢揀啊，佢都係用以向軍人致敬嚟做佢發出嘅聖誕呢、這個叫文宣又好啊，官方照片又好啦、啊。我自己就唔係咁睇咯，英國佬皇室都燥底噶啦，因為你基本上而家你係會 wipe up 你個基督教文明， 而呢個係佢哋嘅家族嘅歷史嘅傳承。咁英皇室唔會俾你班友作威作福咯，我想講。 咁其實英國都係一個重災區啦，受即係係而家法國、英國、德國呢三個就係重災區啦，喺歐洲嚟講，即係俾啲難民騷擾嘅。 系啊， 仲有英國嗰班，喂，你而家法國同埋德國班都要新嘅，但英國班真係存在咗好耐嘅喎，即係 East London 有冇去過 East London？ 係啦，佢嘅嗰邊真係 就 養 正 嘅，係啦， 我去過，我真係去過啊！一上巴士，我上次都話去歐力，之前其實節目都講過去歐力啊嘛，去 East London 啊嘛，跟住一上車咧，你係見唔到白人嘅咯，個巴士， 嗯， 又見唔到亞洲人嘅咯，全部都黑鬼同埋個中東人咯。爆頭啲 咯，咁不如又整個咩自治區咯，佢入邊一個。 其實英國 特區咯， 你睇 一國兩制咯，教你行翻一國兩制咯，行個曬Sharia law啦，呢度可以行。 嗱，你睇翻咧呢排咧，即係如果你有睇翻普羅澳紐咧，我 share 好多 link 咧，即係一啲叫做所謂叫做保守派媒體又好，右派媒體，你中意話乜撚嘢都好啦。已經係講到喺德國同埋英國咧，已經有所謂嘅 no go zone， 差佬入去做嘢係要同當地嘅嗰啲叫族長， 法國都有喎、 哦，係啊，嗰啲咁樣，嗰啲嚟咁樣即係嚟講數字俾佢入到去咯，係咯， 係啊。喂，其實以我哋香港，譬如我哋香港同即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喂一個咁大嘅一個政治理想，即係一個政治嘅突破，即係話一國兩制呢樣嘢。喂，其實你話喺其啲國家行唔行得通咧？即係你依權鬧佢嘈佢本去，喂，既然入咗嚟，可唔可以混咗地方嗱？就畫呢兩個 suburb 俾你哋嗱，呢、這個俾你叫自治國，你哋行曬啲啦乜都好。總之咧出咗呢個範圍之後咧，即係好似啲法租界以前八國聯軍，即係以前咁啊，呢個法租界咁叫做中東租界嗱，你睇入邊你哋搞乜都好，唔好理我。你出咗嚟咧就乜嘢都唔關你事，喺入邊你做乜你哋行你自己事，咁啊得唔得咧？ 你覺得香港如果一國兩制 work 唔 work 啊？唔 work 啊 嘛，咁 唔 work 咯。 就係咁咯， 但係佢哋唔同，佢哋唔係一國兩制嗰個理念㗎，佢哋係要統戰你㗎嘛。 佢要反過嚟取替你嘅政府嘛。係 啊， 你睇之前啊邊個啊阿 Salem Manager 咁佢， 係啊， 即係佢而家叫一身矮啦，官非前身啊，賄選啊，咁卡嘢咁樣啦。 係啊， 佢 高調得滯， 話要建立呢個叫做回教政黨，下一步係 Prime Minister 喎，佢 cosplay 自己係。成個 PM 咁出嚟開記者會，會黐撚咗線嘅喎， 係啊，喂，我仲有覺得喂，佢哋係咪有？我覺得佢係咪有部署嗱？首先嗱，我有讀過咯，同埋我發覺而家嚟講咧，我出去同喺個即係法國接觸，哇，新嗰班咧律師中東人好多啊，好多啊，係啊，第時真係成個即係讀書的學生多。同埋而家出嚟嗰張 practice 嗰班職業嗰班後生律師仔嚟咧，十個我有起碼有三四個係中東人，啲冇聽乜嘢啊！即係睇啲咩 JID 啊，唔係 MAD 啊 ，JID 嗰啲啲名係咪都係呢啲名嚟噶？我話死啦！咁第時我哋個 system 點咧？即係 其實西方社會好多地方都係咁，即係鬼都係嗰句啦，鬼叫你班白鬼唔爭氣咩？日日喺度掛住睇飲酒賭錢， 係咯， 咁冇計噶咯，即係你希望班友仔會真係醒又成咁樣咯。喂，咁我諗即係好多謝你分享呢個叫做Party for Freedom 呢個 BP 嘅經驗啦。咁我哋落翻其他時事話題啦。喂，嗱、最近咧，即係呢個阿貓姐，我諗你都有睇報紙有睇噶啦。貓主席咁啊，而家呢個。澳洲的總理咧就即其實呢個是反對黨 Bill Shorten 咧就話Malcolm Turnbull 咧就送了一份大禮俾呢個叫澳洲的 worker 咁、就要將呢個叫做 Sunday Penalty Rate 啊 ，which is 係一個叫做這個叫做咩咧？呢、這個叫做星期日。如果個business要開嘅話，咁就要俾overtime 呢個員工咁樣啦。係 啊， 咁而家就係諗住咧，就 plan 將呢個 Sunday 嘅特別 penalty rate，which 係差唔多係 2.25 倍啦，減到落 Saturday 嘅 1.5 倍喎。咁即係有好有唔好啦。阿貓主席，你有冇睇呢單新聞啊？ 我有睇，所以我就有個就喂，其實我又嗱，即係唔好講嗰個利益問題，即係再講翻個即係合翻邏輯嚟講嚇。正常講，喂，禮拜六同禮拜日，其實我哋係澳洲係五天工作噶，禮拜六同禮拜日都係唔需要工作嘅，即係至正常嘅一般寫字樓勞工嚟講嘛。咁點解禮拜六同禮拜日個 rate 會唔同咧？點解禮拜六一點五就禮拜六就即係禮拜日就兩倍就係、是、兩倍咧？即係點解禮拜六同禮拜日係有唔同咧？ 呢、這個 又 唔係歷史遺留落嚟嘅原因咯。 係歷史遺留落嚟，因為點解遺留落嚟？就因為以前好多時禮拜六係需要工作噶嘛，有可能工作四個鐘頭或者五個鐘。咁而家禮拜日你唔係一個叫 full time 嘅 day off 啊嘛。咁而家禮拜六同禮拜日都係 full time 嘅 day off suppose。咁究竟有咩分別？點解兩個日子會有？即係兩個都係實質上都係全日 day 即係 day off 嘅，咁但係開咗工，但係點解大家個 rate 會唔同咧？ 但 係呢個我就係明白。 唔係，但係咧，即係呢個叫做我唔知道你有冇睇留意呢一單新聞啦。咁、就講其實咧，佢 target 呢啲咁嘅所謂叫做 Sunday penalty 咧，就係、是唔關一個叫 emergency worker 同埋呢個叫做教師嘅事喎。呢啲係最主要就係 target。一啲叫 hospitality industry 啦，服務性行業啦，例如 hotel 啊、restaurant 啊、即係 retail 啊咁樣咯。咁佢個 argument for 呢一樣嘢就係咧，你減低呢個叫 Sunday penalty rate， 咁就可以幫助一啲叫做商鋪啦，咁就喺 Sunday 可以開門啦，因為之前係。佢嗰啲 貴啊嘛，係啊係啊， 工太貴啊嘛，所以佢新地係唔會開門噶嘛，即係除非老闆自己頂嘅啫。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是叫做令到有啲人，譬如淨係想星期日想先出嚟幫補家計嘅話，可以有多啲 opportunity 啦。同埋其實我自己就覺得咧，你新地開對於消費者同埋商業上邊啦，亦都一個雙贏嘅局面咯，因為你。禮拜日譬如你開，你又唔使用咁多錢請俾咁貴人工，但係亦都可以有revenue 喎。咁你話其實係咪一個雙贏？ 係啊，其實即係針冇兩頭你啦嘛。如果你個人工低咗少少，咪多啲老闆願意去開工咯。即係如果啲變咗你開工嘅機會又多咗咯，係咪？即係對於員工嚟講， 或者咁講啊，我喺香港做慣嘢咧，就算你有冇 penalty 啊，都要你 OT 噶啦，啲老闆。 唔係咁，你有得懶啊嘛！即係我夠成日喺度話，你禮拜六、禮拜日，譬如你行街鋪嘅話，你唔撚開，咁你咪戇鳩咯，做少咁多生意。你禮拜六、禮拜日啊，至係多人行街，至係咩噶嘛？即係我做資料搜集嗰陣咧，就講澳洲。 其實我就覺得係咁樣嘅。咁你應該啲人咧，你如果做 sales 嗰啲咧，佢應該要計翻足啲卡嘅，你唔好淨係計 hourly wage 俾人哋。 系啦，你就唔好 你咁样就 fair 啦。即系譬如如果佢系 sales 嘅，你好多系 retail 嗰啲咧， 系啊， 你唔好净系计嗰个钟数俾人哋啊。 如果唔系，根本就冇 incentive， 根本就冇 incentive 去跑。 你好似加拿大，好似你 weekend 买咖啡都会多啲钱噶嘛？ 系啊，即系你有啲怪钟，佢有补水噶嘛？ 系啊，系啊。你應該要計翻足俾人哋噶嘛？你冇理人哋 weekend 做嘢，你唔計翻個 target， 你照個鐘嚟計，其實係唔公平咯。我覺得，因為你譬如你零售啲，可能你 weekend 嘅工作量係平時嘅幾倍嘅喎。 係啊，係啊， 梗 係 啦。你又要即係 take extra time off 去收鋪，因為多人流，你廁所要多幾雲啦、 啊。系 啊，所以其實你咁，你其實你 instead of， 我覺得你 instead of 計佢做幾多個鐘啊，咩 penalty， 其實你不如計翻個 target， 如果嗰個人搣到嘅話，你不如計翻足錢俾人哋，仲我覺得仲正常，仲合理。 即系咁講啦，但系即系我覺得係澳洲喺呢一樣嘢處理得好 backwards 就係啦。 係啊，但係我估政府係想刺激嗰、那個即係個零售事業啦，想即係想市面旺啲啦，即係經濟真係唔夠咯。 Which is 我支持喎，即係你講緊係你鄰近地區，你唔好講紐西蘭啦。Who the fuck cares about New Zealand？ 你講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泰國、馬來西亞。你全部都是七天開的啦，嗰啲零售鋪，你 weekday 都是開得夜的啦。咁你商業社會，咁你而家係講緊係好多人，你夜放工，咁你係咪有生意都唔做啊？係咪真係有錢都唔揾先而家？ 咪但系我觉得个铺头应该系要计翻个 target， 用个 target 你俾翻钱人哋咁就 fair 啦。 你可唔可以 explain 一下点样？ 即系你如果你净系计钟咁，如果你做到你 weekend 你通常忙噶嘛，做到噶嘛。咁、 啊、 你嗰条友 hea 嘅，你俾佢 double pay 咁，你梗系唔啱咯，我觉得。 即系你要 measure 翻佢嘅 output 咁样咯，即系。 梗系要 measure 翻啦。咁如果你冇生意嘅，做乜要俾 double 佢啫？ 系啊。 喂，咁但系变咗你咁样对个伙计又似乎唔抵喎。喂，我翻工我俾咗十个钟头你，我就系、是。出咗咁嘅勞力嘅咯，我即係應該係攞我嘅勞力十個鐘係唔應該同你個生意去掛鈎嘅喎，係嘛？即係話冇生意咁，我做十個鐘咪唔收錢咧，翻屋企咧。 如果你 generate 唔到生意，咁我哋請你嚟做乜啫？我哋請你翻嚟 就係要投訴啫嘛。你要睇翻個 efficiency 嘅嘛。 即係如果唔係你咁你想翻工 hea 攤攤條條嘅話，你咪走去做看更咯，你唔好再企喺度。 你唔好嚟，你唔好嚟做 retail 咯，係咪先？ 喂，咁但係又好難計，你用個咩準則咧？即係咁，你譬如員工就講，我逐粒鐘計，我數我翻咗幾多個鐘。咁如果唔係個鐘，咁用咩咧？譬如話你又賣咖啡， 你賣咖啡嗰啲，咪講你賣到幾多，同埋你 average bill 幾多咯？你去賣衫嗰啲， 即 係 數咖啡， 係啦， 有㗎，有得計㗎，佢哋 衫當然有啦，賣即係零售好多時都係有個底薪，同埋有個即係 有個 叫 commission 啊嘛，佢哋 commission 即係計你賣到幾多嘢，佢能夠有少少分。 一點唔緊要，但係你星期日嘅可能俾翻 percentage， 俾翻 commission 你嘅，咁人哋條氣咪鋸啦，係咪先？ 係啊， 或者你照俾翻一緊要嘅，我計翻 commission 俾你咯。 系啦，即系你几多 percent of 呢个 多劳多得咯，系啊， 系啊， 系啊，咁你先有 incentive 啲人勤力噶嘛，咁咪你个个俾 two double pay， 你睇下 Maya 嗰啲咁样吹傻咯，企喺度收钱系 double pay 系咪先？ 咪 David Jones 嗰啲咁咯，平时啊，你搵佢又唔理你， 系啊，佢唔做又有钱收系咪先？咁冇 incentive 边有人做嘢啫？咁个社会你就即系推动唔到啊嘛。 唔係，即係其實我睇到咧，有另外一篇文章咧，我搜集資料嗰陣咧，就係講話其實 millennial 咧就覺得咧呢個叫做 penalty rate 咧係好 restrictive。其實啲 Maya 個老闆咧都係想話，如果冇 penalty rate 嘅話，其實會刺激到更加多後生仔，譬如淨係想 weekend 嚟客串幾日啊，平時 during the week 有第二啲嘢搞啊，可以令到喺佢哋嘅員工 engagement 方便。即係就會比較好一啲咯，即係佢起碼佢翻工佢真係帶個心嚟做嘅，即係 weekend 做完幾個鐘，你因為你譬如你冇 penalty rate 嘅話，咁就可以你人手安排嗰度，你唔使驚 weekend 冇人啊嘛，咁你咪可以安排得好啲咯。咁你其實屌你而家去賣嘢，你做 retail 啊，唔係講緊係先生隨便睇隨便揀咁樣，好似香港嗰啲咁撚交流嗰啲咁嘅嘢噶嘛，你真係即係想 create 一個。叫一來就係 personal shopping experience 啦，二來就係你要令到個客知道佢係嚟買嘢，佢唔係同一個 order taker 講緊嘢咯。即係西方社會同香港有啲唔同，香港就係顧客永遠是對的，西方就係佢用一個 consultative approach 想賣嘢俾你。一來就係即係公司嘅角度，就係佢透過喺同你 build 到一個 relationship 就可以 increase 佢 average billing 啦。因為你同你聽佢講授佢氹，簡單啲嚟講就會買更加多嘢啊嘛。第二樣咧。佢就會透過好多嗰啲叫做嗰啲叫 loyalty program 啊，諸如此類啊，一個 shopping experience 令到你不斷咁 come back to 佢啦。咁佢都係想做呢啲嘢啫嘛。你搞到條友係即係平時weekend a short staff， 平時冇人，佢真係鬼咁撚死多人。咁你點樣做生意啫？係咪先？係咯。喂，貓姐，但 其實我覺得佢個 strategy 係唔啱嘅。你應該多勞多得，即係人哋做到嘅，你應該要分翻俾人哋咯。 係啊。但喂，貓姐你喺度講緊話咧，有啲撚屌咧罷工喎，因為呢單嘢，有冇睇新聞啊？ 有 有 罷工啊，其實 係啊，即係有班友仔咧，因為呢個 Sunday penalty rate 咧，罷工咯，即係呢啲啲 pharmacy 嗰啲友仔咯，你知唔知佢哋做緊咩？做啲咩？ 我聽過佢話翻埋城罷工。喂，其實呢度澳洲佢除咗員工之外，即係佢啲工會好大權，同埋好大嘅決策，即係個決策能力嘅喎。其實呢單嘢啲工會有咩反應咧？ 呢單 好似話 其實 好似而家以前話26號咧，有好多即係跟會嗰啲係根本話大家唔准開檔就唔准開檔，唔好話哎呀我今日得閒我開唔得喎，原來係即係公會話我哋全行收息咁休息，咁而家又話要放風啦，26號可以全行所有行業都開啊嘛，係咪？ 其實咧26號咧開咧之前咧都淨係 Bondi 啊 Chatswood 好似都唔開嘅，今年至開嘅啫， 係啊係啊 ，Bondi 同埋 City 開嘅啫嘛，26號係。 係啦係啦，佢又要。 你今年是西邊和北邊的工會都放行嘛，俾你 係啊，啲工會放的嘛，大家放出嚟就誒大家揾錢啦，大家都睇到都係揾錢啊！而家 個即係嗱，我哋聽過呢個正面的意見很多啦，即係我哋應該cancel， 即係應該將呢個叫所謂 Sunday penalty rate 咧，就減到同禮拜六一樣啦。其實我自己就完全應該 scrap 鳩咗佢嘅，屌你老尾！你唔撚兜踎都唔會做埋啲咁撚樣嘅嘢啦，係啦，即係難聽啲講啦，係我係有交嚟噶，打我一筆， 都唔係嘅，有啲人真係要翻，你有啲人真係要翻咁多個鐘，你先至可以維持到生活噶嘛。 呢、這個就係反面嘅意見咧，我亦都有睇到咧，就話有啲人譬如係啲 single mother 做 其實我覺得係星期六日都唔應該整啲 1.2% 嘅，你星期六日。大家都是一，但是呢公司就应该要按表现再给返。是啦，这样就公平了。 我都 觉 得 这 样是 fair 的。 是啊是啊是啊。 哦，其实他们的西方那种就是他们又是那种。唉，我都唔知道，即係佢呢個以前覺得，因為禮拜六禮拜咧係好珍貴，對家庭嚟講係俾家庭享受下。 好似亦都有話，即係大部分 wedding 啊，啲咩 baby 嘅叫做christening 啊，啲 sports event 啊，啲所謂即係啲咁嘅 music event 啊，全撚部都係禮拜六禮拜日噶嘛，咁咪即係話 it's time for people to come out to socialize, go to church or stuff like that。屌你老尾，我唔係咁睇咯，我覺得你班咁嘅西方友咧，你所謂的家庭幸福，咪又係離婚打細路，啲細路咪喺度吸冰，你翻撚嘅教會啫，你唔好玩我啦，仆街！真係。不過阿貓姐咧講得啱咧，其實真係應該計翻一咯，因為屌你而家係即係你尤其是咧，其實咧資料收集嗰陣都講過咧，而家好多時啲嘢係上網做，即係好多係即係 online shopping 啊，好多都係即係。要有24小時，即係譬如customer support 啊、tech support 咁樣，咁你點樣計呢啲人嘅 output 咧？而家個 shopping pattern 根本就像同以前好唔同，以前就即係禮拜六、禮拜日你未必買到嘢，可能要留翻即係 Saturday Thursday evening 即係買嘢咁樣啦。但係而家係好唔同，咁你點樣計咧？即係好唔與時並進啊！佢呢啲咁嘅嘢，即係你而家係唔係淨係實體店買到嘢，你網店都買到嘢，甚至係甚至打電話都買到嘢，即係 其實你根本你整個嗰個 retail 嘅 environment 呢度都係有問題啦。你點會個 shop 又有嗰樣嘢 ，online 又有嗰樣嘢，跟住就話個 shop 要同佢鬥平。咁啊，你根本就係揾自己笨，你唔使交租啊。咁你其實個 model 應該就係你個 shop 要買啲嘢係根本可能你 online 係訂嘅啫，或者有啲嘢你要去個 shop 度有個 service 幫你做嘅，咁你先至係有 value added 噶嘛。佢做啲嘢完全係唔 value added 咯，而家啲人我覺得係 上網訂有陣時 click and collect 仲平，點解你開間鋪頭嚟把鬼？你 就係、 是、 咯，但係你其實你個 shop 應該係有啲 value added 嘅嘢咯，係啊， 冇啊！你而家你同埋即係其實我睇到另外一樣嘢咧，我做搜集嗰陣咧。就係講緊而家咧，好多時即係而家係講緊政府想透過減翻低呢個叫做Sunday penalty 嚟刺激呢個年輕人就業啊嘛。但係我唔知阿貓姐同埋貓主席你有冇睇到啦？其實而家大部分咧所謂呢啲咁嘅年輕人咧，即係講緊譬如係 TAFE graduate 咧、college graduate， 佢做緊嘅好多嘢或者佢 train to do 嘅啲 work 咧。其實都是 set to be automated 的，你而家銀行啊，貓姐你好清楚啦，你 financial services 好多嘢已經 automate 咗啦。即係以前譬如僆仔嘅話，都會走去做data entry 啊，會有陣時即係對下數啊，對下數簿啊 ，mark 低啲嘢啊 ，report 翻俾啲人咁樣。而家冇撚曬呢啲咁嘅工啦，全撚部一係就去咗亞洲，一係就 automate 曬，邊有人做埋啲咁嘅嘢啫？ 係而家連 credit 都 outsource 知唔知？ 唔係啊，好似美國咁咯。 有某四大銀行已經成個 credit 搬咗去青島啦，知唔知？ 好似美國咁樣咯， 係啊，佢個貸即係嗰啲貸款嗰啲 credit 啊，搬咗青島啦已經。 你講咩？即係你講嗰個 processing center 成個即係成個 processing 嗰個 platform。以前呢啲 big decision 嘅嘢，你係要喺澳洲做，唔可以搬。係 啊。 佢而家唔知點樣走法律罅咧，將成個 centre 搬走咗去咯。 係啦，就即係成個。係 啊，因為青島啦，即係據我，即係我呢啲係叫做inside information 啦。佢呢啲佢 compliance 嗰方面咧，同埋 transaction 咧，好多分拋喺青島啊、山東嗰啲咧，有好多好撚大間嘢係做嗰啲。 嗯， 好似啲美国都有好多银行咧，其实喺 青 岛 系啊，我就 系 讲美国行咯，系啊， 系啊，系啊，系啊，美国都有噶，佢啲人识讲日文噶， 因为佢成个 Apex Support Center 喺嗰度噶嘛， 系啊，系啊， 即系青岛啊、烟台啊嗰扎嘢咁样，系啊， 系啊， 系 啊， 系 啊， 系 啊，而家澳洲都开始系咁啦，系啊， 唔系，其实香港开始啊呢一样嘢系大概三年前到咯，即系我听我啲 friend 讲。系啊，系啊，所以话即系譬如间 shop 都提供唔到任何 value added， 咁我去到嗰啲店员啊西面，一系就麻捻烦，喺度问长问短咁，屌咧，我想自己睇嘢啫，得唔得啫？咁你又要搞埋啲咁嘅 Sunday penalty， 又令到请人咁贵，咁同埋而家咧，即系虽然澳纸系扑街啦，但系我自己咧就好捻中意上网买嘢嘅，咁点解咧？澳洲 retailer 咧？咁以為自己係獨市生意，咁啊賣到啲嘢鳩咁撚貴，咁又即係佢係快到啊！但係有陣時我有啲嘢我急噶嘛，咁我喺外國訂翻嚟仲平啦，咁所以咪即係好 uncompetitive 嗰成單嘢係，不過即係呢個睇嚟咧，即係呢一個減Sunday penalty rate 咧，我諗佢會喺大選之前咧就減。 唔係，其實我覺得啲工會係有責任㗎，即係佢哋咧就即係都係好多人啲唔用腦，即係我覺得唔係減唔減嘅問題，你減唔緊要，但係即係點講啊？即係你可以拋磚引玉，你可以話減唔係問題，但係你要喺利益方面你要加翻㗎嘛，你冇可能全部都減。 咁 你即係冇個。冇个 motivation 啊，做嘢你明唔明啊？你譬如你加 GST 咁，好简单，你加 GST 咁，你啲人会买多嘅嘢噶。譬如我得$100，咁你加 GST 我会多，我会唔会变咗$150啊？ 咁梗系唔会啦， 唔会噶，系啊。 系啊，咁你其实你个 economy 留翻落嚟，你系咪少咗？反而系少咗人买嘢，即系买少咗嘢。我得$100就得$100，咁你加我税咁，我咪买少啲咯。 唔系你好多时 GST 不嬲都系穷人税嚟噶啦，咁你穷人系最惨噶啦，即系已经得个丁屎咁多啦。你仲要走去加税加个5%，咁你话我扑唔扑街？ 咪即系你一杯水已经系咁多啦，你唔会话我加咗我 GST， 你人哋会斟多杯水俾我噶嘛？ 系啊，即系冇得咁睇噶嘛，同埋屌即系出年咧，澳洲嘅经济环境咧都系冇谂得加人工噶啦，个经济环境根本就唔系咁好。咁你仲要 其实澳洲几十年都冇乜点加人工噶啦，系嘛？我觉得好低咯，好少咯。 嗱，雪梨就爭啲，但係你知道西邊 mining boom 大起大落啦，係啦，咁嗰班友即係其實有少少似咧即係食慣毒品，而家要你食番屎接受唔到咯，有啲似香港。 咁 mining 而家都好似弱咗少少咯，佢哋嗰個 growth 啊嗰啲。 咁你價錢低啊，自然識受噶啦，唔會點啊？同埋。 而家問題，我覺得唔係呢樣嘢，我覺得佢哋好白痴喎。嗱，你 mining 已經緊衰緊㗎啦，佢哋仲賣啲農地俾啲中國人開 mining， 我都唔明點解喎。 兩睇啦，一個 係乜都賣啊！而家 一個就係、一個就係窮得滯啦，即係 窮啊！ 饑不擇食啦，屎忽都要賣啦。另外一樣嘢咪裝鳩你班大陸佬咯。但係我覺得澳豬係冇咁聰明，佢唔會裝鳩大陸佬。即係以為自己拎住錢， 佢唔好似美國佬好奸嘅喎，佢話買塊地俾你啊嘛，跟住原來好多 restriction 噶嘛， 或者買啲有問題嘅資產俾你，揾 你。你有冇聽過？即係譬如佢話買，你以為好爽買個農地俾你啦，可能其實塊農地已經種到冇得種咁樣賣俾先賣俾你咯。 係啊，好多限制佢哋唔識嘅。喂，其實講到話啲法律據點嗰啲，喂，中國人真係完全唔識嘅我，即係我有接觸過佢哋，佢哋真係唔知道法律啊，同埋啲律師係做乜嘢嘅，真係。 啊、美國佬好識裝呢啲嘢噶， 係啊係啊，所以就係啊，你裝佢中曬啦。 或者係美國佬最興裝人，咪以前油價高嗰陣，咪話呢度有油咯，但其實冇啊，賣個概念俾你啫嘛。咁你 go back to 佢嗰陣就話嚇，隔離有嘅喎，可能份環評做得唔好啦，我唔知啊，咁樣嚟裝你班友咯。 係啊，喺啲條文度真係可以玩好多嘢嘅咯。 佢哋最叻就係搞呢啲嘢噶嘛。 係啊，啲條文嗰度即係玩死你咯，可以。即係啲中國人又唔識睇條文㗎，其實真係對文件，佢唔識㗎嚇。 喂，佢哋以為有錢就乜都搞掂㗎嘛，有錢未必又俾啲律師呃咯。 喂，咁佢又係冇錯啦。嗱，佢哋啲即係佢哋最對法律同埋對啲文件真係完全係唔嗰啲，佢可能佢哋不嬲以為我有事俾，即係有英文我夠惡俾到錢就得㗎啦。所以佢哋從來不嬲唔尊重條文嗰啲嚟啊。所以條文嚟講咧，佢哋係完全唔知㗎，白痴。同埋佢哋對律師嗰個，即係我覺得譬如啲中國人好多強國人咧，對律師嘅了解係完全唔知做乜嘅，佢真係唔知個律師係乜嚟嘅。 咩？佢哋覺得俾錢就搞掂啦，唔知有 咩 人。 因為點解咧？原來喺國外啲律師係坐監嘅，咁佢哋話咁嘅，哇！乜外國咁多律師周街行嘅，你做乜嘢？佢哋變咗佢覺得律師佢哋話佢話我想幫我仔揾學校，唔知哎呀，揀翻揾個律師啦。跟住讀學校邊間學校好咧？哎呀唔知，揾個律師啦咁樣。跟住甚至話哎呀，我想租屋喎，租邊個區好啊？哎呀，啲中介又唔知呃人嘅咧，哎呀，揾個律師好啦，乜都揾律師，律師就係萬能嘅，佢哋覺得係，即係有咩唔妥咧，佢哋一唔想就係揾個律師咁樣，跟住可能話覺得，哎呀，邊度叫雞好咧，都唔知，係揾個律師定個律師。 唔使， 經驗嚟㗎，真係㗎，真係我親身經驗嚟㗎。 我介紹啊，屌， 咁叫佢揾你啊，我親身經驗，我因為我服侍有好多，即係佢哋真係乜都唔，跟住甚至早排先有啲就學生讀書中文，我想上網啊，邊度好啊？哎呀，我驚啲廣告假㗎，咁乜嘢？哎呀！梗係問你啦，梗係揾個律師問下好啦。上網邊間好啊？邊即係佢話你有啲廣告可能信唔過嘅，梗係問個律師最好啦咁樣。即係佢哋對律師對即係對嗰種認識係咁樣樣嘅。然後發覺佢哋嗰啲強國人對個律師，即係對啊，總之唔掂就揾個律師，唔掂揾得啫。老公老婆鬧交又揾律師，乜都鬧交，乜都啊，隔離嗰個垃圾桶突咗過嚟又揾律師，乜都揾律師啊。就係咁嘅佢哋啊。 咁嗰班友仔咪好煩。 係啊，所以其實真係㗎，你圍住住嗰班人，你自己你揞住良心咪嗱，好多律師咪好煩咯。根本唔係我業務範圍，你覺得我咁我唔做啫，咁我揾人做咯，咁我將來抽税咯。你話你只係報效啫嘛。我係做律師，我唔係做即係教育㗎，唔係做學校報效咯。咁你覺得我咪幫你做咯。係然後嗰度個中介話揾即係一個學校中介、教育中介揾3000蚊，我咁咪加多500蚊啊、1000蚊律師費上去咯，咪加埋落去咯。我冇問題㗎，你有生意嚟我實做㗎，係咪？ 幾好喎，幾聰明。 係啊。 係，喂，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都好多謝今日阿貓主席上嚟我哋節目啦，係啦，咁我哋再講。係 啊。 祝大家就係新年進步啦。 系啦，出年大家都系心想事成啦，希望吓大家咁快。 系啦，咁就 好啦，咁啊明年见噶咯，真系。 系我哋出年再鸠噏啦，咁 系 咁多。哇，系仲有，屌节目出街嗰阵咧要交月费啦，所以快够啲交月费啦，新年快乐，下次见。 大家加系 OK， 拜 拜， 好啦，拜拜。 家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